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当游游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当游游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当游游。妹妹你坐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，未成年人司法救助金一般不超过当地36个月工资总额。据国家统计局消息，2018年2月份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.9%，其中城市上涨3.0%，农村上涨2.7%。美国东北部遭遇一周来的第二场暴风雪袭击，风雪和大风天气造成约2700趟航班取消。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泰国海关厅发布公告称，海关厅将进一步加强对出入境旅客及其随身行李的检查力度。24小时书店开进北京市海淀区便民超市，所有新书打开塑封，读者可以免费自由取阅。北京市2020年实施新高考，高招录取将参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，外省学生可持转出省份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出具的考试成绩证明。据统计，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平均收视人次仅2650万，比去年减少19%，而且创下历史新低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现在的你过着怎样的生活呢？会因为工作不顺而茫然吗？还是会因为失恋会觉得世界崩塌了呢？30岁的你经历了职场的各种磨难，几年来在工作上练就了一身的本领，走上了事业的巅峰期。虽然每一天都有加不完的班和处理不完的项目，生活紧凑的几乎没有时间放松自己，但相信你喜欢这种充实的生活，也热爱这份工作，也更希望工作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成就感。所以你认为30岁的人生应该怎样规划以后的生活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来和我交流互动哦。 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感觉恋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魔力北极光，喜欢的语言，赶快去找不思议。

想念我爱，有去读一桥没有水，我眼看着窗儿转白，只能够懒懒对窗台。 用一种魔鬼